们再次祷告。现在就你自己的众儿女能够圣所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期待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开启，使你自己的儿女们能够我们带着期待谦恭的心在这里聆听等候的时候，主啊，你借着不配的仆人来开启你的话语，传递你自己的信息，不让人的软弱拦阻你自己心意的传递。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新年之际，每个人都在立志。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再立志了。小时候经常新年有一些许愿立志，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再回想这一年所做的事情，年初所立的志向几乎没有一样做成。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立了要读麦琴读经计划，一天四章，那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参加的或者愿意参加的，能不能举个手？年初的，去年年初不止啦，才这几个，你忘记了没关系，你当年想你读不完没关系，我说当年愿意参加的人有多少，肯定你也忘记你愿意了哈，忘记得很快，没关系，至少有25个人以上愿意读麦琴读经计划。怎么知道呢？因为发出去大家都拿回去了，在群里面有几位同工跟大家一起回答问题的，也知道有20多个人。大家想不想知道到年终的时候，昨天晚上有几个人跑到终点？想不想知道？有4个哈，对不对？有人说4个，可能还没算，还有可能有6个，可能7个，我大概知道大概有7个人大约哈。除了几位同工牧者夫妇以外，同工在那里跟进，大家知道他们一定要读了，他们要回答你的问题，他们要设置问题让你回答的，那几个同工一定读完了。请可不可以请几位同工在网络上辅导跟进大家读经的人举个手？同工举个手，没关系，不要客气，说问题的啊，有几位同工，好，他除了几位同工以外，可不可以让某个姐妹从年初跑到年终都在立志完还跑到顶点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在不在中间哈，你在不在举个手好吗？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跑到终点了，不是让大家难过，是鼓励大家，我原来以为很难过的事情变得很高兴，是一位出信的姐妹，出信了，跟大家一样立志，在年初的时候大概我们有20几到30人立志要一天读4章，一年下来要读1遍半的圣经，旧约一遍，新约和诗篇箴言要读2遍的。但是发现跟着到最后，哇，要么4章太多，要么度假，要么孩子生病，要么自己工作太忙，一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是你停下来的。包括我做牧师的，我在跟中间有些特别忙的时候也漏掉一天，第二天赶紧补上来，去 conference， 哇，一大早要起来早祷，晚上要到很晚 conference， 很难跟回来，昨天晚上又把它完成了。不是定一个硬性的指标，这样的一种励志，那我们发现我们有何等的软弱。所以大概我30岁以后就不太在新年励志向了。为什么30岁呢？可能30岁以后发现自己立的志向都做不成，还不如不立志向。请问大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要不要立志向？要的。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祷告会就有一位姐妹祷告说，我们要立志讨主的喜悦，这是保罗的心愿，立志讨主的喜悦。所以基督徒可以立志的，做不成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但是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得很好，不要立常志，不要常立志，要立常志，不要经常立志，但是呢要立个志向就要长久。所以我想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人设立目标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位英国的思想家说，一个人如果人生没有目标的话，就好像船没有舵一样， 是非常容易偏离方向的。西尼加是古罗马的一位思想家，他提到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一个港口或者向哪个港口行驶，那么哪一个风向对他都是不顺的。一个目标不清楚的人，其实他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烦恼。虽然目标很清楚的人也有很多重担，但是目标不清楚的人其实更加知道挫败的感，更多经历挫败感，因为他好像不知道往哪里去。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你到街上问路的时候，你走丢了，你问 I got lost， 问别人，那美国人通常在街上你说我走迷路的时候，别人会怎么说？别人会怎么问你，反问你，你去哪里？如果你告诉他我不知道去哪里，那请问他可能会回答什么？怎么说？那就随便走吧，是吧？你走迷路了，别人说你，哎呦，我走迷路了，请问应该怎么走？你一定会告诉他去哪里应该怎么走。别人通常你不知道说你去哪里，那你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那真的是随便走了。所以人生的路真的是非常重要，有一个目标。我想这个都是你们在小学，我们读书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人生需要设置目标。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要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来思想使徒保罗，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在一个场合里面，他讲到自己认识的耶稣基督，在第三章里面提到说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为犹太教大发热心，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后来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复活的基督，然后他生命产生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从过去逼迫耶稣的门徒变成一个伟大的福音的使者。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翻转，遇见基督生命的翻转，体现在他生命的目标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在十二章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十四节这里，我们再读一遍很短的经文，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这地方首先来思想第一个事情，使徒保罗他想要忘记什么？使徒保罗他想要忘记什么？我最近看到一个图说，神为什么把我们眼睛照在前面吗？哎，我们看见神的设计的时候，经常想一些问题啊，为什么鼻孔是朝下的，不是朝上的啊？我听说有一种鼻子叫朝天鼻，朝天的，下雨的时候就会水就进去了。眼睛为什么长前面不长在后面？可能有很多目的哈，你有人往后走的时候，会站岗的士兵希望后面也长两个眼睛，对吧？但是起码有一样目标是可能要忘掉一些不该记住的事情。我们来思想保罗这里他想要忘记什么。我们首先在想到忘掉之前，先想想这个忘记到底什么意思。很多人说这地方我们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一直在心理辅导的时候，有人一直在逼迫我们要忘记过去，你发现非常困难忘记过去，你就是忘不了，你就是记住那些特别别人对你的伤害。这地方忘记不是说在记忆里面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伤害。这地方忘记是指那些不要再用过去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负面的正面的，来不断的想它，不断的默想它，来使你心灵处在黑暗里面。比如说 不要因为过去别人伤害你这件事情不断成为你的默想的对象。哎呀，这人怎么这样，这人怎么样，我对他那么好，他怎么以德报怨，不断的想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要忘记的。我们讲使徒保罗讲忘记的时候，显然他没有忘记好多事情。比如说你在第一章里面，他看见他说，腓立比人啊，我非常想念你们，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他显然没有忘记腓立比弟兄姐妹对他的关怀，为他的祷告，送奉献给他，来关爱他在监狱当中。他没有忘记这些主里面的情谊，没有忘记的。他更没有忘记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恩典、神的信实，都没有忘记。我们来思想他大概从经文里面来思想揣摩他要忘记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第三章前面，第三章前面他提到第四节，这里他提到那些假教师可能夸口肉体有什么特别的灵异经验等等。他说如果靠肉体夸肉体的话呢，他也可以夸。他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出身，他第五节这里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要忘记的一件事情是他有非常光荣优良的犹太教的传统。他在犹太教中间是一个非常先进的青年，进步的青年，也是可能许多犹太教的楷模。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他出身非常良好，他是纯种的希伯来人，这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他都要忘记，都要把它放下。他从这地方逼迫教会，从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对犹太教来说，逼迫基督徒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非常勇敢的事情。就像如果你是在一个党代会里面，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里面，你说我是逼迫基督徒的，很可能你是在那里是很先进的，很值得称道的。所以在那样的场合当中，这些都是他生命历史中间传承里面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些东西他都要放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过去我们出身良好，根正苗红，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啊，我从小就知道神，我的父母几点几点起来祷告，我什么时候跟他一起灵修，不要夸口这些。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啊，我在美国拿过硕士，拿过博士，这些事情我知道。我们可能也常常夸到这些。有一次我去 Deerfield 教会隔壁的教会讲完道，不知道讲员怎么介绍我拿过科学方面的学位。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事情让我很惊讶，他说牧师，我是计算机的博士。然后我就想半天，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快要离开教会，他到门口特别告诉我他是计算机学科学的博士。大家觉得很好笑哈，那个教会，我们隔壁的教会是高知比我们这里还要多。有一次王贵恒牧师那时候在那里牧羊，他说100多人的会众有60多个博士，我们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哈。我听说这样的一句话，说麦当劳大 M 要是砸下来的话，在北美会砸死好多博士，那博士也这么密集。我们可能夸这些优势，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以我为自豪的时候，我有些难过。新朋友来了，我知道弟兄姊妹以我知道我们的牧师有数学博士学位，哎呀，我心想我就在这里牧养10几年了，怎么就还是夸这个。我知道你们以我自豪，你们的动机我都知道，你们牧道也不要看轻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也懂科学的。我心里以前很非常感觉很好，现在发现牧道友只看见这个牧师还要懂点科学。我记得以前赵约翰牧师讲道都是大家哈哈大笑，笑了哎呀前仰后合，大家非常开心。有一次一个老人家国内来，听完他讲道的时候说，赵牧师你真是有口才啊，夸他了一通，好像什么相声演员之类的。出来的时候我在赵牧师边上，赵牧师很难过那天，他说我就像个相声演员的逗乐的。你看赵牧师最近来我们这里讲道， 他还是幽默，但是他不逗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那些我们很值得自豪称道的事情，但是因着基督我们就把它放下。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在科学上有良好的素养，但是我们不要再使用这些。我们可以用这些素养来帮助福音的朋友，有科学背景福音的朋友，我们来帮助他，不是告诉他我也懂这些，你说的我都懂，这是骄傲，我们把它放下。我记得我在1995年在芝加哥唐琼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我那年奉献给主，那时候我学位还没读完。我记得回去的时候我就挣扎，要不要读完学位奉献给主，还是当时马上就去。后来一位姐妹，我的辅导带领我们栽培我的一位弟兄，他的妻子，那位黄姐妹告诉我说，亚敏啊，你没有多久时间了，快毕业了，你把它读完了以后再也不用它了。我非常感谢她的建议，读完了再也不用它了。读完后来帮助我很大是，那慕道的朋友发现你这个牧师不是因为读不完才去读神学，不愿他是把他放下来，这个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可能这个数学的训练对我逻辑思维有一些帮助，但是不是这个学位对我能够传道有任何的帮助。有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放下。可能过去我们很值得称道的事情，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位，但是因主的缘故，在新的一年保罗是把这些事情放下来。保罗还放下来不但是过去在犹太传承里面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他还忘记什么呢？还可以放下什么呢？第7节到第9节这里他还讲到，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被神称为义这件事情得到了救恩了。他显然要为这个事情高兴感谢神，但是他也放下那些值得称道的基督教的传统，我是因信称义的，神已经称我为义了，这当然可以宣告，但是他也不以此夸口。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很可能有一些长进，有一些服侍，神给我们一些恩赐，我们不是常常挂在嘴边我有这些东西，这是保罗要忘记的。有些事情很难忘记弟兄姊妹，我看下一页，梭罗，亨利梭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思想家，他是归回大自然运动的一位很著名的跟爱默生一起的领袖，大家看见在国内出版了那个瓦尔登湖是吧，据说那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发行量超过仅次于圣经。他呼召跟爱默生一样，呼召一群在工业化社会里面疲惫的人回到大自然里面去。他讲过这样的话，发现人忘记过去的事情非常困难。他讲一个真是思想家很精确，他讲的，他说很难忘记那些比记住也没用更糟糕的东西。这个是我的翻译哈，英文我读了好多遍读不太懂。他说有些事情啊，是你忘记也没什么，也无妨的，是吧？但是可能有些事情比忘记也无妨的东西还要糟糕的啊，比如说有些东西忘记也无妨啊，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刚刚去参加冬令会基督徒大会，那有些我开的时候发现地址忘记了，这个地址一查就查到了，忘记没有关系，现在有手机随时打开在那啊。Google 大概在5秒钟内就能找到地址，你上路的时候忘记这个地址都没关系的，这叫忘记也没关系的。什么事情比忘记也没关系还要糟糕一点呢？如果你忘记带手机的呢，有没有问题了？有问题了，你忘记地址了也忘记带手机了，那你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在大会当中见到一个弟兄，在去年这个时候他进牧笛神学院，然后他要有一个小时中间的辅导，他来找牧者辅导 counseling， 我去年参加，他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我见到这弟兄的时候，那天林祥月牧师的专题他是负责做介绍的，哎，我一看到弟兄非常可爱，一个小弟兄，他也读神学，他的很多故事我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他就坐在我一个桌上，就在我对面。哎呀，那个时候心里好难受啊，我在那里偷偷的在找手机啊，我跟他还合影照片呢，我很尴尬啊，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哎呀要找一年的，一直找找找找，就找不到他的名字。哦，照片找到了，好不容易，还照片上没有他的名字。哎，这个我想起来，有些事情你比忘记也没用，更糟糕的是把弟兄这么一个爱主奉献给主，然后你还辅导他一个钟头的，还知道他很多难受难过需要对付的东西，需要克服的东西，上神学院的，哎，结果名字把他忘记了。最后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感谢同工的时候，我知道他在负责哪一部分，仔细看，哎呀，那个弟兄名字记住了，我非常非常感恩，只是后来也没机会再跟他打招呼了。我那天一结束就悄悄躲开他了，因为还没记住他的名字，这么熟悉，他一看的话就肯定黄牧师了，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好些事情我们很难忘怀的，但是这地方圣经不是吩咐我们把它彻底的忘记，想不起来，不是，做不到的，那是不实际的。我们像神说的，神说他忘记或者说不再纪念我们的一切的罪愆，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过。啊，请问神有没有健忘？神会不会忘记？哎，神是信实的神，他应许亚伯拉罕，神会忘记的话有一个事情大麻烦了，神的约与我们立的约他不会改变了，他如果会忘记事情的话，有没有可能是信实的主？不可能的，健忘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信实的人，因为他不是不想守约，他忘记了。但是这位神不是健忘的神，他是不以我们过去那些我们的罪，他不会一天到晚说，你看你做过这种事情，你过去做过这样羞耻的事情，你过去的败坏，你过去的这种是这么烂的。请问这种声音是神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魔鬼来的。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些已经对付了已经赦免的罪，他一直在你心里出现，一直在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忘记过去就是不在意过去那些被主对付，被我们已经对付了被主赦免的那些东西，或者我们已经原谅的事情，不要在我们某个时刻软弱的时候又在那里不断的翻滚，不断的在那里。我感谢神，我在人生里面我们都会受人伤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赦免他了，你以为忘掉了或者说对付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真正已经释怀的呢？我在大会中间遇到一位姐妹，过去她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很痛苦，这次在大会又见到了。你们没有留意我的眼神，也没留意他是谁，师母知道。我非常感谢神，我跟师母真的非常坦然的，不是自夸，非常释怀的跟他握手，只是没有拥抱而已，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是我们主里的姐妹了。这种释怀是神帮助我们的。那些过去的事情会不会忘记呢？事情还在那里，但是这个人不再成为你侍奉主你的思念，想到他的时候不会难阻你了，这样叫释怀。没有忘记，但是不再用这件事情一直来困扰你了。所以这件事情需要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过去没有人不被伤害过的，尤其伤害我们的人都是我们家人同工，走得够近的才会伤害我们，对不对？街上的人不会伤害我们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伤害我们的人，这个人多半是跟你够近的，刺猬谁会扎另外一个刺猬呢？够近的刺猬才会扎到另外一个刺猬，是不是？刺猬远远的刺猬不会扎到别人。所以我们受伤最大的很可能是我们的家人的，因为家人连同工受伤你都会走开一下就可以，家人受伤你是走不开的。我们看着有几个人在点头哈，你多半是你受过伤了，受伤走不出来，有一样东西是撒旦的控告。什么是要控告你呢？就是不断的出现那个受伤的人脸，那种 非常凶恶、非常丑陋的、非常让你受伤的脸，那种表情不断的出现，然后那个话不断出来是：你看你对他那么好，他对你这样，你看你，那些话都是撒旦在你心里不断的来搅扰你，不断的来毁坏你跟周围亲近人的关系。心理辅导里面会告诉我们要慢慢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忘掉忘掉忘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主，不再用这些事情，用我们的意志，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不再用这样的事情来不断的控告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这些意念不断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奉主的名祷告，撒旦退去，撒旦退去。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敌人是恶者借着这些意念不断的来毁坏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没有办法在主面前跟主有修复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去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忘记过去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今年新的一年要哪些忘记，这些忘记刚才讲过不是说完全记不起来了，是不再用这些事情来搅扰你的心。但是偏偏人性里面我们活够久了，知道当那些伤害你的事情的时候出现的时候，那些场景出现的时候，这些会不断的回来的，不断的回来的。但是要当你没有无可自不能自拔的时候，真的奉主的名把这些意念去掉。路德是一位近前的一位天主教的修士，马丁路德，他是一位非常爱主、非常追求圣洁生活的人。但是他在修道院里面，大家可能听过他的故事，他经常到那位年长的师父那里去告解、去忏悔。哎呀，他心中一旦有一个不好念头，就跑去忏悔；一旦有一个不好念头，就念。所以他一直这个小修士路德非常勤快，一天到晚忏悔。他生怕一点点意念出来就得罪神，就不能在神面前称为义。直到有一天他读到加拉太书，读到罗马书了，才发现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得称为义了，这样的一种解放性的伟大的信息进到他的心里，恢复到使徒时代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他得到很大的释放。最后他明白那些控告他的原来是从恶魔来的，撒旦来的。他已经知道基督的宝血赦免他的罪，他却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用人为的方式来控告。这中间有很大的原因是天主教的某些告解的传统，他一些忏悔的传统在那里，或者他以前受了一些教育。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这样的人可能不是太多，因为很怕自己得罪神不断的在那里忏悔的人，这种过分的人不太多。过分的是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别人对你的伤害，那个事情是今天很严重的。被人伤害都是不容易忘记，但是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有些被人伤害到一个地步，这种意念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到一个抑郁的地步，到了出现心理上病态、病理性的疾病的地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释怀，在新的一年，不是像好像交给清风、交给什么荡云，这是许多励志的讲座里面讲的。但是神的儿女有个资源，就是依靠神，来面对什么是你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也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那些伤害你的人。真正的敌人是恶者，不断的用这样的意念来掌控你，使得你不能够往前走。使徒保罗不但告诉我们忘记背后，要我们努力面前。我们来想想他努力面前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在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说向着标杆，这里原文里面标杆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向着标杆也没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他来得的奖赏，具体的奖赏是什么他也没提，显然这地方是他重要的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就是要忘记背后，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可以理解成前面第九第十节，这里我们看见他信主以后 有一样新的目标。你看以弗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粪土万事，他要为了得着基督。第八节最后说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第十节这里，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或者不是一个不肯定的意思，是一个他的一种谦恭的表达。这地方重要的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有一个目标是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到一个地步，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保罗的心智。所以这个标杆，你可以说简单来说，标杆就是基督，或者说这标杆就是认识基督。赛跑的人标杆非常重要的。我刚刚看到一个故事，在爱尔兰有一个非常非常算中短跑中长跑1500米，一个世界算是跑得非常快的人，非人一般的。通常世界非人是指百米，但是他是中长跑非常好的一位选手。他有一次在我们这附近的 Indianapolis 来比赛的时候，是一些冠军资格的比赛。他跑啊跑啊跑啊，中间在最后还有2圈半的时候摔了一跤，这是个致命性的，摔了一跤。但这个人很快就爬起来，2圈半还是可以赶得上，他是个非常有实力的。但是他跑了跑的时候呢，一起来看，他跑到最左道里面，发现前面没什么人，其实他跑在第三个了，但他前面没什么人啊，他就稍微松一口气，前面没什么人，就以为他跑得很前面了。他是跟其他的比，其实他跑的时候眼睛不是看着终点线，他是看边上有没有别人。这个训练有素的这位世界中长跑的这位名将啊，那一天他的意念不知道怎么偏差了，去看看，没有想到边上有个外圈跑的人其实在很前面了，他眼睛没有看到那里边，他在比另外一个，超过另外一个以后，他就非常啊，可以了，我是跑在前面的。最后他没有拿到第一。当他以前跑步能够跑那么快，都是看着终点线在哪里，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摔了一跤起来一看，哎，我又赶上来了。他以跟别人攀比，比边上的人。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种训练有素的人，他都在某个时刻受到搅扰，他只要一点点目标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冠军的资格。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一生遗憾的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个教训。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年过了一年，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多大的长进？当然有些弟兄姊妹有很好的长进，我感谢神，但是很可能我们追求的对象错了。我们可能我比我的配偶长进了，我比哪一个同工长进了，我们都在跟周围的人攀比。我在大会里面听到一句话，也是我们常常都知道的，人比人会气死人，是吧？人不是我们该比的对象，只有基督。专注在追求他，那些人一定会长进的。我们都知道，常常跟谁在一起，他就像谁。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孩子交朋友非常重要。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交往那些爱主的、长进的，或者你想要的那种。为什么学区好的人，华人就很集中？为什么 Buffalo Grove 这么多华人？就是因为好学区。我们只记得孟母三迁，要找个好的环境为孩子成长的机会。我们帮助孩子，给他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基督徒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如果是更像基督的话，我们应该跟谁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怎么跟看不见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怎么跟他在一起？怎么能够近朱者赤？耶稣基督是近朱，我们近朱者赤。我们如何能够像基督？他看不见，复活升天了，我们怎么办？耶稣说，如果我的话藏在我的话中的，藏在我的爱中的，我就跟你们在一起。约翰福音第15章，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我们里面。他说这样的一些人，他的话，神的话语也在他里面。 所以基督徒不二的法宝长进，就是常常读神的话语，读主的话语，读他的话语，祷告，跟他亲近。读经祷告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不二的法宝。读经祷告，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可能是陈词滥调，对许多人来说，专注在他身上。马大跟玛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其实马大受到很大的批评，以为他服侍很多。在我们中国教会，经常会有时候会说，今天谁做马大？我刚去那里的时候听不懂，我们这里有马大，大家听得懂谁做马大是什么意思吗？今天谁做马大什么意思？你这句话听不懂的话，你就没饭吃了。谁做马大就是都是指那些姐妹在厨房里面负责的。今天谁做马大，听懂了哈？以后听谁做马大，你就跟着他就有饭吃。但是我还没听到说今天谁做玛利亚，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很多人把它两分，是马大就是在厨房里面服侍的，玛利亚就是坐在那里听到的，所以他我宁愿做玛利亚，我听主的话，那我不要做马大。这是对马大很大的羞辱。马大的问题是不是他因为在厨房服侍耶稣就被批评了？是不是？是不是？啊，都摇头。对了，他不是因为他是服侍耶稣被批评的，他为什么被批评？他烦躁，他要耶稣去责备他妹妹不干活。你看我这么忙了，你看他坐在那清闲，谁不会听到？轻松了，尤其讲员如果讲得好的话，你更轻松了。他是烦躁不安，但是玛利亚被称赞是因为他得到上好的。这地方就是只有一件事，专注在主自己身上。如果马大专注在主身上，他在厨房里面服侍，是不是有蒙神喜悦啊？对，劳伦斯弟兄就属于马大的，他在厨房里面做事的，但是他很专注在主身上，一直在实践与神同在。他是一个典型的，如果说马大的话，是厨房里面服侍的，被主喜悦的人。专注在主身上，无论在手头你做什么工，你的生命一定会长进。爱主来服侍主，你的生命就不会出现发怨言。动机纯正的人，他服侍主可能会疲劳，一定会疲劳，但是他不容易发怨言。那些跟人攀比的，目标不准不明确的，以为在教会里面，哎呀，我比谁多服侍，我要服侍被人看见，那样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你的服侍很快就会发怨言。所以根据我们发怨言的程度或者是状态，我们就来调整关照，求主关照我们侍奉的动机，专注在他身上，专注。 Pittsburgh 是一个钢铁城市，他那个橄榄球队很有名，叫 Pittsburgh Steelers， 我们可能不多人是他的迷。但是我看到一个报告，是在1992年的时候，有个教练，这个教练非常专注，他专注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他就是橄榄球的教练，是那个 Pittsburgh Steelers 大教练。这个教练跟他的家人，他说我只有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家庭，不是这个照片哈，就不就是家庭和他的 football， 就两件事情。当然他家庭是他生命的首位，但是非常专注 football 身上。有一天参加一个 football 的，他是一个名人了，在那个城市参加一个午餐会的时候，他这么专注 football， 边上坐一个女士，她看见需要一个打个招呼，她就问：“请问你做什么工作啊？”你知道边上女士说什么吗？“我是 Pittsburgh 的市长。”许多人，大概那天参会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市长，就这个专注的，专注到 football 一个地步，市长就在他边上问：“你做什么工作？”电视里晚上都在出现，常常出现这个人，他不知道他是谁。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当中的目标是专注在主身上，我们一定会在新的一年会更像耶稣的。这个人 John Darby 是我们很喜欢的人，过去知道认识过他，提过常常提过他，他对中国的聚会处的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影响，对于那些神秘 就去奥秘派的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影响。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 A man with a focused goal is a man with power. Christian's only goal is Christ. 目标专一的人是个有能力的人，基督徒的目标就是基督。大家知道激光能够有这么深的穿透力，就是它专一。有很多的一种光谱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是像太阳一样可见光，但是它穿透力就没有激光那么强。专注的人是有能力的。我们这些读书人都知道，那些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专注的人。一个不能够专注的人，他在科学研究上尚且不能够有成就，我们去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属灵的历程，如果不专注在基督身上，我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也不可能更像他。所以我想在新的一年，大家立志，不是在立志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侍奉，这些都很好，不是不好，但是当你努力要去服侍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连在地上捡一块纸屑起来都是为主人民的缘故。你看见那边外面雪很滑，但是冰很滑，你撒个盐也是为主的缘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必别人看见你了，也不必让人需要人知道你做了什么。以前有人教我的外甥，你在学校里面要老师来的时候你要拼命的干活，老师走的时候你好好休息。哇，教我的外甥这样教，好在感谢神，我的姐姐姐夫不是这样教的。那样的人教导的就是一个坐在人前被人看见的。当然有人说教更那个一点，他说你再多做一会儿，万一老师会回来呢？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教导，为了孩子的益处，你以为把好处给孩子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些老板前脚走后脚也走的人，老板都知道，虽然他后面不长眼，他都知道他前脚走后脚也走的人。如果是我为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生命其实别人很快就看出我们不像耶稣基督，我们只不过是为自己利益而活的人。我们这许多人来到这里，许多人是为了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是高尚一点，为了科学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上，有些人可能为了自由。但是当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蒙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群有许多文化修养知识装备的人，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能够从保罗身上看见这样的一个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他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成为基督的奴仆。我们求主来反省，在新的一年在立志向的时候，真的要把耶稣基督放在生命的首位。这个不是一个空话，是一个在你所侍奉的一切事情上，在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你的上班跟人的相处，你看看能不能我做的事情、说的事情、说的话、想的事情能够让主得到荣耀。我很喜欢在大会里面听到一个主不喜悦的事情我不要去想，主不悦的事情我不要去看，主不悦的事情我不要去听，主不悦的事情、不喜悦的事情我也不要去说，主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去做。如果一个人意念里面常常 discipline 纪律自己做这些主喜悦的事情，他的时间其实不用很久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刚才夸一位姐妹，除了同工以外有一个人跟随到底的一个人，当我们夸他的时候他听不见，他后来也来了，也在我们中间，我感谢神。这些都有神，连这样的迟到好像神都许可，让他知道他做的事情神已经悦纳了。牧师不需要知道，同工不需要知道，他神喜悦了。多年前给大家提到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不到两三米的地方。有一位弟兄开车从 Half Day 这里开过去，在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发现半夜了，不知道是不是12点，半夜了教会灯很亮了。这个弟兄很喜欢修理东西帮助教会，他看见教会灯很亮了，这个多半什么可能性， 如果半夜的话教会灯亮了，你会怎么做？从这里开过来，这里面灯亮了，你们会怎么做？姐妹可以不要随便进来哈，打电话给警察可以。这个弟兄胆子很大，就从前面进来了，当然可能是小偷，但是这个弟兄进来以后发现我们一位教会年长的弟兄在 mechanical room 里面修理东西，半夜。所以这弟兄后来就立志要在教会许多修理的事情上来帮助教会，对不对？这就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一定做一本书坐下来读几段经文，哈，今天我们在几点到几点结束了。耶稣带门徒不是这样带的，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是看耶稣怎么做他去效法他。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兴起，是因为有这样的弟兄，他是不是看人怎么称赞人怎么纪念的，他做的事情主喜悦就好了。一年一年过去很快，我们也慢慢的变老，孩子慢慢的变大，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使徒保罗身上他忘记许多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是他追寻耶稣基督，以至于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且一个人越是有目标的人，他越容易忘怀那些不应该记住的事情，越容易去原谅那些伤害他的人。那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主啊，来效法使徒保罗，借着这段我们都熟悉的经文，能够效法他，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主耶稣基督标杆直跑，更加认识你，更加的爱你，甚至愿意与你一同受苦。谢谢主给我们新年新的志向，主啊，能够真是立定这样的志向，一生来跟随主，盼望来年的时候借着这样的操练，能够使我们新的一年再来到这里聚集，再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你，借着你的帮助，我们比前一年更相处了。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门。